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获奖者作品展播。 一百年，一百个故事。格拉斯最初始于一个简单想法，便投入工作。他再次埋头在历史进程、杀人的战争、思想的迫害的故事堆里，把那些通常很快就要被遗忘的东西昭示于众。按照巴洛克式年历故事的传统，写一百年一百个故事。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格拉斯的《我的世纪》，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蔡红军，由演播艺术家连妹演播。 1925年，演播黑丹。 有些人把我只看成是一个爱哭爱闹的孩子，没有任何传统的东西可以让我安静下来，即使是布大木偶戏也不能把我逗乐。彩色的活动隔板和半达木偶玩具全是我爸爸耗费心血亲手制作的，可是我仍然经常哭闹。任何努力也无法停止这种时强时弱的持续性噪音。不管是奶奶讲童话还是爷爷做接球的游戏，都不能阻止我哼哼唧唧，最后哇哇大哭，用始终不变的恶劣情绪让我的家庭和来访的客人心情烦躁，使他们俏皮风趣的谈话索然无味。虽然我也会被巧克力收买5分钟，是一种舌头形状的巧克力糖，但是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像从前母亲的乳房那样让我安静更长的时间。我甚至不允许父母之间的争吵能够不受妨碍地进行下去。后来终于还是在我们成为德国广播协会付费的会员之前，我们家总算借助一架带耳机的矿石收音机，把我变成了一个一声不吭、沉思默想的孩子。这都是发生在布雷斯劳广播电台发射区。每天上午和下午，西里西亚广播电台股份公司都要播放一套丰富多彩的节目。很快我就明白如何操纵那几个旋钮，不受大气干扰和没有任何杂音的收听广播。我什么都听，卡尔洛维的叙事摇曲终点，爽朗悦耳的男高音杨吉普拉，美妙动听的埃尔纳萨克，不管是瓦尔德马尔邦塞尔斯朗诵的蜜蜂玛雅，还是现场直播一场紧张的划船比赛，我都聚精会神地听。关于口腔卫生或者以了解猩猩为题目的报告，让我在许多方面增长了知识。我每天听2次的股市报道，也正是这样了解了工业界的经济繁荣。我爸爸是搞农业机械出口的，我的家庭免去了忍受我的哭闹，又可以继续进行他们原则性的持续不断的争吵。我比他们更早地听到艾伯特去世的消息， 不久以后又听到陆军元帅辛登堡是在第二轮投票时才被选为艾伯特的继承人，就任帝国总统的。即使是那些神话人物山妖，在当地的巨人山脉神出鬼没，吓唬可怜的烧炭工人的儿童节目，也在我身上找到了一个满怀感激的听众。我不太喜欢晚安节目的那几个侏儒神仙，他们是后来的一些热门电视节目的勤劳刻苦的先驱，在东部和西部又叫做瞌睡神。我真正喜欢的节目是那些在广播时代的最初期经过考验的广播剧，狂风呼啸，雨噼噼啪啪地落在屋顶上，白马骑士的那匹马嘶鸣长啸，有一扇门发出刺耳的咯吱声，一个小孩像我从前那样又哭又闹。春季和夏季的白天，我经常被放在别墅的花园里，我在那里借助矿石收音机同样感到心满意足。在大自然中，我逐步增长知识，无数的鸟叫并不是从天上或者从果树的树杈上传进我的耳朵，而是胡伯图斯博士，一位天才的动物叫声口技演员，通过耳机向我介绍了黄雀、山雀、黑乌冬、苍头燕雀、黄鹂、黄鹀、百灵。我父母之间升级为婚姻危机的争吵始终离我很远，也就毫不奇怪了。他们的离婚也没有成为非常痛苦的事情，因为布雷斯劳的这栋带花园的郊区别墅留给了妈妈和我，包括所有的家具，当然还有这架矿石收音机和耳机。我们的矿石收音机装有一个低频放大器，妈妈还买了两个贝壳型的保护耳朵的套子，可以减轻那种令人难受的压迫感。后来带喇叭的收音机排挤了我心爱的矿石收音机，我们有了一台蓝点公司生产的有五个电子管的手提式收音机。虽然我们这时可以听到克尼克斯伍斯特豪森电台，甚至听到了汉堡的港口音乐会和维也纳的童声合唱，但是却失去了用耳机收听的那种专有排他性。顺便提一下，是亚利亚西广播电台最先使用的那种悦耳动听的三和弦作为两次广播之间的休息信号，后来在整个德国都是很流行的。谁还会对我始终忠于无线电广播，而且是从职业上感到惊奇呢？战争期间，我在无线电技术上对那些受人欢迎的广播节目负责，从北冰洋到黑海，从大西洋墙到利比亚沙漠，大约是在圣诞节期间要表现所有前线的情形。当我们这里敲响零点的时候，我正在西北德广播电台专门负责搞广播剧，这是一种当时正在死亡的品种。现在我童年时代的耳机又在青少年中间渐渐地受到了欢迎，他们塞着耳机安安静静沉思默想，心不在焉，然而整个身心却都扑在了上面。 如果我富有，我会有很多藏书，我会给我这些神灵穿上金色的皮装，在他们面前点亮崇敬的蜡烛，这里掩藏着人类的思想遗产。你愿意和我一起坐下来吗？你能每天抽出一个小时读书吗？如果每周花上七个小时，我就能将你变成一位渊博的学者。 1926年，演播白杨。 这些画像的清单都是我亲手做的。当皇帝陛下被迫流亡的时候，从一开始保持整齐就是我的责任。四道垂直的线，一道横着穿过。在荷兰的第一个驻地，陛下就喜欢亲手砍伐树木。后来到了坐落在森林里的多尔恩宫，更是天天去砍树。这种画线的清单是我顺便做的，因为我实际上是负责在车棚里保养马车的。天气不好的时候，陛下也在这里和我，有时也和他的副官冯伊尔泽曼先生，把树干锯成大约2米长短，储存起来供主楼里和作为客房的巴洛克式花厅里的壁炉使用。但是劈小的木头都是由他一个人劈的，当然是用那只健康的手。一大早，陛下在和仆人们一起做过祈祷之后，立刻就去树林，甚至下雨也照去不误，每天如此。据说当10月底鲁登道夫可以说是被解雇，格罗纳将军被选为他的继承人的时候，伐木已经成为陛下在斯巴附近的宏伟的大本营里放松的一种方式。我还听见陛下后来在车棚锯木头时骂骂咧咧地说，这个鲁登道夫罪责难逃。除他之外，谁还对停战以及停战以后发生的事情负有责任呢？当然是赤色分子，但是也有马克思冯巴登亲王，所有的部长、外交使团，甚至还有王子。他本想收回海军元帅蒂尔皮茨的那枚大黑鹰勋章，然而他的参谋部，尤其是枢密大臣，则说服他没有那么做，而只是发了一个警告。陛下仍然继续颁发勋章。请允许我说明一下，经常是过于慷慨大方。比如在刚刚锯了木头、劈完柴之后，有客人来访的时候，其中有许多阿谀奉承的家伙，他们后来都把他抛弃了。这种情况至少持续了几个星期、几个月。因为由我负责做这份划线的清单，所以我可以保证，皇帝陛下在受荷兰保护之后的一年里，在阿梅隆根已经砍伐了11000棵树。后来在多尔恩，当地12000棵树倒下的时候，他把这棵树锯成许多薄片，每一个上面都签上了一个大大的 W， 作为送给客人的礼物，很受欢迎。不，我可没有福气得到这样一个只向贵宾赠送的礼物。当然是这样，12000多棵树。我保存着这些划线的清单，是为了以后当皇室东山再起，德国最终觉醒的时候。目前国内有一些动静，所以还是有希望的。因此，仅仅因此，陛下也继续这么做。最近关于剥夺贵族财产的投票表决遭到了人民的拒绝，这甚至让我们有理由满怀更大的希望。当时我们正在砍木头，有人呈递上来这份电报。投票的结果虽然勉勉强强，但毕竟令人高兴啊。皇帝陛下不由自主地表示，只要德国人民呼唤我，我立刻就准备动身。早在3月份，著名考察旅行家斯文赫定来访，这位学者被允许参加早上的伐木活动。他曾经以最热烈的方式鼓励了皇帝，谁只用右手砍倒了一棵又一棵大树，他也能够在德国重新恢复秩序。接着他讲述了他在东土耳其斯坦赴西藏以及穿越戈壁荒漠的旅行。第二天早上，陛下在树与树之间多次向这位瑞典人保证他是多么痛恨战争，当然也不想进行战争。 这些我可以作证。特别是在早上劈木头的时候，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自言自语。我在夏天去挪威旅行的途中，法国人和俄罗斯人正枕戈待旦。我是完全反对战争的，我一直想被视为救世主，但是如果迫不得已，我们的海军分散在各地，英国的海军却在斯皮特希德。是的，集结待命，随时准备起航。我必须采取行动。后来，陛下大多是讲马尔内战役，他大骂将军们，特别是痛骂法尔肯海因。他尤其喜欢在劈木头时发泄怒气，每次都劈得很准，而且总是用健康的右手。特别是在提到18年11月的时候，首先是奥地利人和他们那个不忠的皇帝卡尔遭到了一顿臭骂，然后是骂那些躲在后方好吃懒做的家伙，再就是逐渐开始的不服从命令和插在前线休假列车上的红旗。在前一次和后一次劈木头之间，他也抱怨政府，尤其是马克思亲王， 这个革命的总理。 随着劈柴像小山一样逐渐增高，陛下也说到了被迫宣布退位。 不， 他高喊， 自己的人逼我，然后才是那些赤色分子。 这个塞德曼， 不是我抛弃了军队，而是军队抛弃了我。无法再回到柏林了，莱茵河上所有的桥都被控制了，真应该冒险打一场内战。或许我已经落到了敌人的手里，也可能是一个可耻的结局。或许我只能给自己一颗子弹，只剩下越过国界这一步。 每天我们都是这么度过的，我的先生。皇帝陛下似乎从来不知道累，最近他只是一声不吭地劈木头，做这种划线的清单也不再由我负责。但是在多尔恩附近砍光树木的空地上，一年一年地又长出了许多新种的树。等到这些新生林长大之后，陛下也愿意去砍伐。 听众朋友，您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 1927年，演播刘杰。 直到金色十月的中旬，我妈才生下了我。但是仔细地观察一下，只有我出生的这一年是金色的，而20年代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的其他那些年份，充其量只有一些亮点儿，或者是试图以声嘶力竭的叫喊，使平淡的日子变得五彩缤纷。是什么使我的这一年光芒四射呢？是因为逐步稳定的帝国马克吗？还是因为《存在与时间》这本书以与众不同的华丽辞藻上市？每一个写文艺小品的家伙很快都开始效法海德格尔。不错，在经过了每一个街角的残疾人和总体来说变得贫穷的中产阶级都记忆犹新的战争、饥荒和通货膨胀之后，终于可以把生活作为堕落加以庆贺，或者喝着香槟酒和马蒂尼，以生活作为通向死亡的存在。但是这些被一步一步捧进了一场存在主义决赛的华丽辞藻肯定不是金色的，倒是男高音理查德·陶贝尔有着一副金子般的嗓子。只要起居室的唱机开始转动， 我妈就从遥远的地方对他表示热烈真挚的爱慕之情。在我出生之后以及他的有生之年，他没有活到很老的时候，都是唱着当时在所有清歌剧舞台备受赞扬的沙皇之子。有一个士兵站在伏尔加河边，你高高在上，忘了一切，也忘了我，独自一人，又是独自一人。直到结束的那句又苦又甜的唱词，我坐在金色的笼子里，但是一切都是金箔，那些姑娘真是金光闪闪，也只有那些姑娘，她们甚至也到我们单子那儿，穿着金光闪闪的衣服登台表演。虽然不是在市立剧院，但是佐波特赌场也不赖。然而马克斯·考尔和他的巫师苏西，在瓦利特斯作为千里眼和魔术师已经颇有成就，以至于他可以坐在他的旅行箱上，借助旅馆的贴花，在脑子里把欧洲几个国家的首都都过一遍。因为他和我爸的兄弟弗里德尔从学校开始就是朋友，所以我后来叫他马克思叔叔。每当谈起这些在这里巡回演出的姑娘们，他总是厌烦的不屑一提，最蹩脚的模仿了。妈妈还怀着我的时候，据说她曾经大声地说道，你们无论如何也一定要去柏林看看，那里总是有事儿。她还用细长的魔术师的手指模仿泰勒姑娘，也就是说模仿他们的长腿，同时她也装扮成卓别林。他很会报道这些姑娘的骨骼，他声称他们的骨骼已经被训练得完美无缺，然后他又说到有韵律的整齐和海军上将宫里的闪光的时刻。他还说了一些与伴舞的节目有关的用金子镶嵌的名字。这个令人兴奋的特鲁德和斯特贝格带给他的这支小分队赶走了席勒的强盗，把舞跳得滑稽之极呀。人们还听他如醉如痴的在谈论着刻度戏院或者是东园剧场经历的巧克力小孩乐队表演的节目。据说约瑟芬贝克这个野性十足的热情女郎不久就要来柏林演出了，跳舞的堕落就像那位哲学家说的那样。妈妈愿意任凭她的渴望纵横驰骋，也把马克思叔叔的这种热情传给了我。柏林呐，到处都在跳舞，而且只有跳舞，你们一定要去一次，无论如何也要去看一场原汁原味的哈勒歌舞剧，看一看拉亚娜在金色刺绣帷幕前面跳舞。这个时候他再次用细长的魔术师的手指模仿泰勒姑娘。怀着我的妈妈大概会微笑着说，要是生意好一些，也许以后去一次吧。然而他一直也没有能够去柏林，只有一次，那是30年代末，当20年代的金色粉末不再闪烁，他把卖殖民地出产的农副产品的小店交给了我的父亲。在一次力量来自欢乐的旅行期间，一直到了高山深处的萨尔茨王室田庄。都是穿着短皮裤，跳的是拍鞋舞。 听众朋友，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一百年，一百个故事。格拉斯最初始于一个简单想法，便投入工作。他再次埋头在历史进程、杀人的战争、思想的迫害的故事堆里，把那些通常很快就要被遗忘的东西昭示于众。按照巴洛克式年历故事的传统，写一百年，一百个故事。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格拉斯的《我的世纪》，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蔡红军，由演播艺术家连袂演播。 1928年，演播流沙。 您可以慢慢地看这一切，我记下来是为了我的曾孙们以后看的。今天反正也没有人相信当时是在巴尔姆贝克这里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读起来就像是一本小说，但是一切都是亲身经历过的。唉，他爹在费斯曼码头第25号仓库当装卸工，被压在了一大平板天秤的下面，留下我一个人，全靠一点点的退休金拉扯三个男孩。轮船公司说是自己的责任，也就没办法要赔偿金或者一笔适当的补偿费。当时我的大儿子已经在警察局做事，第46派出所。您在这里可以读到，赫伯特虽然没有入党，但是一直投左派的票。实际上我们是一个传统的社会民主党人家庭，我父亲和我丈夫的父亲就已经是了。唉， John 就是老二，当这里发生骚动和刺杀的时候，他突然变成了积极的共产党员，甚至参加了红色阵线战士联盟。他实际上是一个很文静的人，以前只是对甲虫和蝴蝶感兴趣，以前只是从驳船的码头搭船回到回归水道或者去仓库区什么地方，这会儿一下子变得狂热偏激起来。我最小的儿子海因兹也是这样，当年这里和其他地方搞国会选举时，他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小纳粹，事先一点风声也没有向我透露。唉，突然穿着冲锋队的制服回来发表演说，他实际上是一个诙谐幽默的小家伙，到处都讨人喜欢，也在仓库区做事，批发寄送没有烘焙过的咖啡，有时候偷偷的给我搞一点回来自己烘焙，结果全家都是咖啡味儿，一直到楼梯口。可是一下子，尽管如此，家里开始还是相安无事。星期天他们三个甚至还一起坐在餐桌旁边，我在厨房里忙活，这两兄弟相互都只是嘲笑对方，如果有时候声音很大，甚至用拳头砸在桌子上，我的赫伯特就出面使双方平静下来。他们俩都听他的话，尽管他并不在执勤，也没有穿警服。唉，以后这里就只剩下争吵了。您可以读一下，我对5月17日记下了些什么。 那天我们的两位同志，两人都是国家旗帜协会的成员，这是一个社会民主保护联盟的下属组织，他们负责维持集会和投票站的秩序。这两个人都丧了命，一个是在我们的巴尔姆贝克，另一个是在埃姆斯比特遭到谋杀的。共产党人从他们的宣传车上开枪，干掉了迪德曼同志。冲锋队在联邦大街和高山牧场路拐角覆盖其他广告招贴时，正巧被海多恩同志碰上，他们干脆就杀掉了他。这就是我们家餐桌上大吵大闹的内容。 不是这样，约恒大声说，是这些社会法西斯分子先向我们开的火，并且击中了他们自己的人，这个迪德曼。 我的海因兹大声争辩，这是紧急自卫，对我们来说纯属紧急自卫，是这些对国家整天抱怨的家伙先动的手。 我的大儿子，他从警方报告里已经了解了详细情况。这时他把国民日报啪的一声摔在了桌上，上面有报道，您可以看看，我已经剪下来贴在了这里。这个被枪杀的迪德曼职业是木匠，头部前颅侧面中了一颗子弹，根据子弹射入的部位和穿出口的深度可以确定，子弹是从一个较高的位置射出的。唉，这已经很清楚，共产党从上面朝下射击，也很清楚，在埃姆斯比特是冲锋队先动的手。 百年百影经典文化遗产，百届百人获奖传世作品，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委员会小说联播精心打造，全国首批十家电台倾情奉献。我的目的是让这段由德国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决定的，并且在德国继续产生影响的历史发出响声。男人和女人，年轻人和老年人，直接的或者与事件保持一段距离的倾吐心声。真正的历史只应该属于那些对人类的文化进程做出过持久贡献的英雄们和天才们。在我们的历史中，创造的过程比任何传奇都要生动，让他们温和的修养，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关注他们的杰作，让他们灵感的火焰温暖我。听众朋友，我是王刚，你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 但是尽管如此也毫无用处，餐桌上的争吵仍然继续。我的海因兹扮演的是冲锋队员，他骂我的大儿子是警察猪，而我的二儿子在这一方面也恰恰为他帮腔说话，极其卑鄙的当面冲着我的赫伯特喊出了那个实在恶劣的骂人的话，社会法西斯分子。可是我的大儿子一直很镇静，这是他的一贯风格，他只说了我在这里记下的这些话。自从那些来自莫斯科的人用共产国际的决议把你们搞得又痴又呆之后，你们甚至不会区分红色和棕色。他还说了几件事情，工人们之间相互争斗，资本家则幸灾乐祸地在一边偷偷地笑。我在炉台旁边大声地说道，就是这么回事。唉，最后也的确就是这么过来的。我今天仍然要这么说，在巴尔姆贝克和埃姆斯比特的流血之夜之后，至少在整个汉堡就再也没有过安宁之日。 在我们家的餐桌上，反正也早就没有了安宁。知道我的约横被共产党开除出党，那还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就是因为他突然失了业，去比纳贝格找冲锋队，在那儿很快就在粮库重新找到了一份工作。这以后家里才渐渐地平静下来。我的小儿子虽然对外仍然还是纳粹分子，但是却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一点也不再诙谐幽默。后来到了那个时候，他就去埃克恩费德参加了海军，作为潜艇水兵，在战争中永远地留在了远方。唉，我的二儿子也是如此，他去了非洲，再也没有回来。我只收到过他的几封信，全都贴在这里了。我的大儿子一直在警察局做事，只有他活了下来。他曾经随同一支警察部队去了苏联，一直到了乌克兰，肯定也一块干了一些坏事。他对此从来也没有说过，战后也没有。我也没有问过他，我也大概知道我的赫伯特到底是怎么回事。一直到最后53年的秋天，他从警察局退役，因为得了癌症，只能再活上几个月。给他的莫妮卡，就是我的儿媳妇，留下了3个孩子。唉，全是姑娘，他们早就已经结了婚，而且也有了后代。我就是为了他们记下这一切的，为了以后，即使这使人伤心，我指的是记下这些的时候，所有这些曾经发生过的一切。但是，您尽管看吧。 百年白影经典文化遗产，百届百人获奖传世作品，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精心打造，全国首批10家电台倾情奉献。我的目的是让这段由德国人在2次世界大战中决定的，并且在德国继续产生影响的历史发出响声。男人和女人，年轻人和老年人，直接的或者与事件保持一段距离的倾吐心声。 如果我富有，我会有很多藏书，我会给我这些神灵穿上金色的皮装，在他们面前点亮崇敬的蜡烛。这里掩藏着人类的思想遗产，你愿意和我一起坐下来吗？你能每天抽出1个小时读书吗？如果每周花上7个小时，我就能将你变成一位渊博的学者。 听众朋友，您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 1929年，演播张鹏。 突然一下子，我们大家都成了美国人。是啊，他们干脆把我们买了过去。因为老亚当·奥佩尔已经不在了，奥佩尔的新主人们又不愿意再要我们。但是我们这些人早就熟悉流水线上的活，也都是按班组计件拿工资。我本人过去还为生产雨蛙拿过计件工资，就是这么叫的。 因为当这种全身漆成绿色的双座轿车投放市场之后，大街上的孩子们都是这么叫，雨蛙。是啊，大约在1924年开始批量生产。我搞过的是所谓的制动偏心轮，就是用在前轴上的。当我们大家在1929年变成了美国人的时候，就只是拿班组计件工资，仍然是生产雨蛙，因为它迅速的就从流水线的传送带上跳了下来。但是不再是过去那么多人一起干活，因为他们解雇了一些人，就在圣诞节的前夕。真是恶劣呀。在我们企业报奥佩尔无产者内部的情况是，美国人像在他们国内那样实行一套所谓的福特方式，每年开除一批人，然后再廉价的新招一批生手。这种情况对于流水线和实行班组计件工资是完全行得通的。但是雨蛙当时已经了不得了，卖得比什么都快。是啊，行业圈内有人开始说坏话，都是从法国人的雪铁龙那里偷看来的，只不过人家的是黄颜色的罢了。据说是这样，法国人已经告到法庭，要求赔偿损失，但是什么也没得到。雨蛙却蹦啊跳啊遍布德国各地。不，因为它便宜，甚至适合普通老百姓，而不是只为了那些所谓的在比赛时驾驶自备汽车的人，或者拥有私人司机的人。哦，不不不，我可没有。有四个孩子和尚未还清贷款的房子，但是我兄弟却从他的摩托车换成了我们的双座轿车。他是缝纫机械和其他缝纫用品的代理商，无论天气如何，总得在外面奔波。12匹马力，您感到惊奇吧？对吧？只用5升油，可以跑到每小时60公里。最初的价格是4600，我的兄弟花了2700。因为到处都在降价，而且随着失业增多，情况越来越糟。不，我的兄弟开着雨蛙，带着他的样品箱，又继续奔波了很久。总是在路上，是啊，一直到下面的康斯坦茨。也带着艾尔斯贝特做过一天的旅行，他当时是他的未婚妻，去海尔布隆或者卡尔斯鲁厄。在那个困难时期，他算是过得好的。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世纪》发表于1999年，1999年获奖。获奖理由：他的作品充满离奇，对二战前后德国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和光怪陆离的众生相做了警示骇俗的讽刺。作品是格拉斯于1999年推出的一部憾世之作，他也为作者获得20世纪的最后一枚诺贝尔文学奖增添了浓郁的一笔。小说体裁独特，内容包罗万象，他们气势磅礴，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世纪的德国全景图。听众朋友，您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格拉斯的《我的世纪》，由演播艺术家连袂演播。 一年以后，当我们所有的人变成了美国人之后，我也不得不去领失业救济金了，就像在吕塞斯海姆和其他地方的很多人一样。时代不同了，对吧？我的兄弟曾经带我一起去过几次代理商推销旅行，可以说也就是在司机旁边的座位上坐着。有一次，我们开着雨蛙一直到了上面的比勒费尔德，据说公司就在那里。我看见了威斯特法伦山口， 德国是多么美丽呀！在当年切鲁斯克人曾经痛打古罗马人的托伊托堡森林，我们吃了午后点心，真漂亮。但是除此之外，我没有什么事儿可做。有一次为园林局干了点活，另一次是在水泥厂当临时工。直到阿道夫上台后才发生了变革，奥佩尔厂重新又有了空缺，我开始在采购部当索赔员，后来转到试车厂。因为我学了这么多年的车床，而且从还是叫亚当奥佩尔时就干起了。我的兄弟开着他的雨蛙继续跑了好多年代理，后来甚至开上了高速公路，直到他去服兵役，这辆雨蛙停在我们的工具棚里，一直到战争结束。他今天仍然停在那里，因为我的兄弟永远地留在了俄罗斯，而我又舍不得离开他。不，他们只把我派到李家去服兵役，那里曾经有我们的修理厂。是啊，我和我们那批人战后又重新在奥佩尔开始干。我们曾经是美国人，也有过好处，先是只受到很少的轰炸，后来也没有拆卸设备，是有一些运气，对吧？ 听众朋友，格拉斯的《我的世纪》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刘莎。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天津文艺台联合制作。Thank you.